多坚强，至少我不怕爱上。可能不曾爱到天亮，至少曾分享过月光。你的感情太无常，不管怎样我知道，温柔的恋曲该怎么唱。太轻狂，不管怎样，你曾紧靠在我的肩膀。既然不能抵挡天王，我眼泪怎么流浪？总有个停泊的地方。 那天的无人山那一天。